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四十二集，毕苏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在运动中创造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形象，就像乌云伴随着暴风雨即将来临那样。在他面前，国家在颤抖，在动摇，士兵们惊恐不安。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苏俄红军进攻的脚步，波兰的完全崩溃恐怕就在眼前。这次战役中，红军强悍的战斗力和图哈切夫斯基机敏果决的指挥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整个欧洲都惊恐地注视着图哈切夫斯基的攻势。他三个星期前进了300公里，这位年仅27岁的红军方面军司令高喊拿下欧洲的口号，指挥红军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波兰进军，人们惊呼拿破仑复活了。7月23号，波兰首都华沙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布格河被图哈切夫斯基突破了，华沙已经毫无防备地躺在红军战士的面前。红军总司令部命令图哈切夫斯基在8月12号占领华沙。这时红军西南方面军也没有闲着，他们持续给波兰第三集团军施加压力，从沼泽地的南部进攻。苏俄第一骑兵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据当年在波兰军队服役的美军志愿飞行员回忆，当年我从飞机上俯瞰第一骑兵军部队，他们身披大衣，肩上挎着步枪，部队浩浩荡荡，望不到尽头。苏俄著名作家巴别尔写过一本名叫《红色骑兵军》的奇书，当时他以记者的身份跟随第一骑兵军参加了这场战争，经历了这一欧洲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大规模骑兵会战。8月1号，布列斯特也被红军占领，波兰面临的处境非常危险。苏俄的两个方面军都已经绕过了沼泽，可以直接协同打击波兰军队，而波兰军这时候还没有完成回撤的布防。幸亏红军的两个方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之间有矛盾，影响了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相互配合。而这时候克里米亚的自卫军将领弗兰格尔开始威胁西南方面军的后方，拖住了叶戈罗夫的后腿，迫使图哈切夫斯基抽出兵力加以支援，这对日后的战局有极大的影响。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图哈切夫斯基忽然发现他的后勤补给系统近乎解体，苏俄红军的补给方式近乎野蛮，完全采取的就是就地取食的办法。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只有继续向西占领华沙，他的部队才能吃上饱饭。然而战场形势大好掩盖了这一切，这时候的克里姆林宫正处在欢喜之中，令人惊叹的战绩使全世界对无产阶级红军刮目相看，在政治上 全欧洲的工人都联合起来，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的工人罢工，拒绝军火经过他们的国家运往波兰。英国工党宣布，大不列颠工人绝不参加波兰挑起的战争。法国社会党人宣称，不给波兰反动政府一个人一分钱和一颗子弹，还高呼俄国革命万岁，工人国际万岁。除了匈牙利，没有人愿意支援波兰。在全世界人民看来，苏俄红军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波兰城内可以到处听到近郊的炮声，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已经逃亡一空，英法两国的外交使团已经分批撤离，无法逃走也无处可逃的妇女儿童们在哀嚎着。还没有从上一次惨败中恢复过来的波兰士兵紧张地加固攻势，但是大多数人已经把绝望写在脸上。经过300公里的长途跋涉，红军早已经疲惫不堪，缺枪少炮，士兵缺乏口粮，更没有肉吃，许多人的衣服破烂，没有鞋子。而波兰方面，英国、法国、美国给波兰提供了大量援助，除了武器装备，还有大批生力军正从西方源源不断地赶来。美国提供了1.1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和粮食，法国除了提供武器装备，还派遣了以卫刚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前来助阵。代表团里一名年轻军官外号叫梁米，就是戴高乐，后来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我们来了解一下戴高乐，他生于1890年，死于1970年，生于法国北部边境城市里尔，身高1.95米，生性好斗，向往成为一名军人。1909年考入圣希尔军校，毕业以后在步兵团任少尉军官，一战初期在战斗中多次负伤，1916年3月负伤昏死之后被德国俘虏了，直到德国战败投降之后才重获自由，后来入伍去波兰同苏俄红军作战，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且担任首任总统。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引起图哈切夫斯基的警惕，他对部下讲，向西去吧，波兰的尸体躺在地上，让革命蔓延到全世界，进军华沙，然后在波兰的遗体上进攻柏林。8月初，在英法的斡旋之下，苏联波兰双方举行了谈判，列宁和托洛茨基提出了苛刻条件，其中有一条要求波兰陆军减少到6万人，以城市工人组成的武装民兵为支援，由俄国、波兰、挪威三国劳工组织共同管理，这实际上剥夺了波兰拥有独立常备军的权利。毕苏斯基拒绝了俄国人的方案，他深知国家独立自主的价值，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下决心要跟俄国死磕到底。也许是为了配合谈判，等待华沙工人起义，8月初，红军停在了布格河，暂停了攻势。波兰军分成2大集团，守卫着300多公里的战线。第1、第2、第4、第5集团军以华沙为中心，构成波兰军北面集团，总数约11万。第6、第7集团军和一些乌克兰、罗马尼亚军队，构成波兰军南面集团，将近5万人。连接2大集团的是波兰第3集团军，2.5万人。红军的部署与战前差别不大，西方面军在北线威胁华沙，西南方面军在南线。图哈切夫斯基比叶格罗夫更靠前。华沙的城防情况较好，桥头阵地上挖掘了战壕，架设了铁丝网，有43个重炮连负责火力支援。北面、西面、南面外围据点与华沙互为犄角， 形成拱卫之势。看到阵地坚固，比索斯基的心情才稍稍的放松。当时比索斯基面对的战场形势足以令任何一个指挥官绝望。法国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魏刚将军建议比索斯基采取堑壕战，这是一个纯粹的防御计划，已经被一战证明是行不通的，没有任何一场战斗是靠挖战壕打赢的。比索斯基虽然没上过一天军校，但是他是在战争中学会打仗的，他敏锐地觉察到纯粹的防御计划不可能带来胜利，只不过是苟延残喘，只有进攻才能获得一线生机。比索斯基把自己关在贝尔维德宫，对着地图冥思苦想，要找出一个拯救波兰的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比索斯基对着地图沉思的时候，智慧的火花闪现，他发现华沙南方是苏俄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结合部，敌军的兵力比较薄弱，只有一个集团军，如果在这里集中兵力发动反攻，肯定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于是比索斯基打算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苏俄红军摆出的是一个哑铃的阵势，两头粗中间细，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就是哑铃的两端。如果让反攻兵力从中间插入，打击红军最脆弱的中间部分，并且实施战略包抄，就可以迂回到图哈切夫斯基的主力第十六集团军的后方。红军的后勤补给体系早已崩溃，如果被包围，军队士气必然低落，无法面对后路被切断的情况。一旦第十六集团军被击退，华沙附近的波军主力就可以加入反攻，彻底扭转战局。其实图哈切夫斯基并非不清楚两个方面军之间存在着软肋，但是他认为波兰军队早已经成惊弓之鸟，败局已定，出现一点纰漏不算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骄兵必败。而且一向靠前指挥的图哈切夫斯基，这时候远在300多公里之外的司令部里。8月6号，比索斯基制定了反攻计划，由波兰第一、第二、第五集团军坚守华沙3-4天，第三、第四集团军向南进攻苏俄第十六集团军的侧翼，尽量扩大战果。比索斯基的最过人之处，就是在防御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敢用有限的兵力进攻，这从技术角度讲非常冒险。更让比索斯基意想不到的是，南线波兰军队在撤退过程中经历了残酷的战斗，一位携带侧翼进攻命令的军官阵亡，进攻计划落入红军之手。但是上帝保佑波兰，无论是红军总参谋部还是图哈切夫斯基都怀疑这消息的可靠性，甚至认为这是深陷困境的波兰军队虚张声势的诡计，完全没有重视这份情报。除了几个亲信参谋和幕僚之外，比索斯基没有把他的计划告诉更多的人，他必须考虑部下在大败之后的承受能力。虽然这个计划在有限的小圈子内仍然遭到强烈反对，但是比索斯基心意已决，他派自己最得力的将军防守华沙，同时开始秘密调兵遣将。在比索斯基最需要的时候，协约国的援助物资终于冲破了各国工人的阻挠，运抵华沙前线。8月8号，红军前锋距离华沙仅有10公里，但是长途奔袭已经使苏俄红军严重减员，西方面军总兵力不足4.5万人，最后的预备队也已经用上，一些团的人数仅仅相当于连， 官兵极度的疲劳，粮弹非常的缺。在进攻中，苏联波兰两军的不少作战地段战斗已经处于相持状态。8月16号，波兰军队发起了全线的反击，以骑兵为主力的波军第3、第4集团军强行突破60到80公里，突然出现在红军第16集团军后方。正在进攻的红军第16集团军猝不及防，迅速溃退，第3、第15集团军的侧后也随之暴露。与此同时，驻守华沙的波兰军队第1、第2、第5集团军全力出击，终于收到了效果。红军的溃退形成了雪崩效应，第3、第4、第15、第16集团军先后遭到惨重的打击。直到8月18号，图哈切夫斯基才收到报告，立即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但是命令已经不可能执行了，波兰军对红军各部队的分割包围已经形成，红军第16集团军最先丧失战斗力，第3、第15集团军以此瓦解。后来的红军中将托多尔斯基参加了这场战斗，他对红军的崩溃有较为详尽的描述。他说，到8月20号夜里，他跟战友们还不知道幽灵部队已经被击溃，还在热烈讨论着发起总攻的时间，拿攻入华沙后的场景开玩笑，说要把华沙天主教堂的巨额财富还给波兰劳动人民，如何回应波兰工人兄弟的热烈欢迎。聊着聊着，哥几个就进入了梦乡。8月21号凌晨，托多尔斯基还没有睡醒，就听见华沙方向传来炮声。凶悍的大胡子连长开始呵斥，说左翼的混蛋们被波兰人击溃了，现在必须扔掉一切的辎重，迅速后撤。他们一开始还不相信，但一看见前面败退下来的士兵，就撒丫子开跑。一路上，情况极其混乱，在波兰的土地上，到处可见被打败的红军士兵。在路口，常常可以看见俄国大车挡路，发生了严重的堵塞。几支部队的指挥官互相对骂，甚至大打出手。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哥萨克骑兵扬鞭而至，向他的首长报告波兰军队的动向。刚刚薄红脸子粗的苏俄军人立马恢复了革命友谊，交通堵塞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再慢一点，波兰人就会追上来把他们收拾干净。在几支红军中最惨的是第4集团军，因为深入前线无法全身而退，只得和相对完整的第3骑兵军一起进入德国境内。当然，德国人毫不留情地缴了他们的武器。8月25号，比索斯基下令停止追击，红军损失共计15万人，其中6.6万人被俘虏，3万多人被德国人解除武装。波兰军队缴获大炮231门，机枪1032挺，还有10000车弹药和其他补给。波兰军队在7、8月间的损失是5万人。一战结束了，尽管波兰挡住了苏俄的进攻，但是整个世界已经被改变，再也无法复原了，而且战争仍然在继续。许多人认为凡尔赛河不过是20年休战，整整一代欧洲年轻人奔赴战场，那些活下来的人躲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掉了。他们中出现了迷茫的一代，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政府拯救世界的口号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亲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幻想的那种英雄事业。

金鸡贺岁，阖家团圆。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小童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北京时间22点整。